400-015-5151 400-015-5151，这都是应季的一些产品、嗯、是吧，就是夏季的时候大家知道才能够铺凉席，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等人、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来享受这个优惠啊。 是的，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嗯、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那刚才提到了哈，这个组合呢，如果您家里有一间屋、两间屋、三间屋， 哎 啊，一张床、两张床、三张床全都满足了， 都给您配齐了， 哎，都配齐了，大床、小床咱们都想到了， 对 吧？ 确实。 另外呢，如果呢您去送人的话呢，夏天的时候呢也送了一个硬点的东西啊、 嗯， 而且呢这也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 对， 所以呢也会表现您对人家的那种关怀哈。 对， 当然如果人家在市面上一询价的话，哎，觉得还挺贵的，一看，哎，这个1000多块钱哈， 嗯， 但是您却是299买到。 299 过日子咱们就得这么算， 哎，299您能带走三床，一床是1.8米的，是粉色的，1.5米的有两床是蓝色和紫色的，等于说家里边比如说有3间房啊， 嗯， 都能够满足了，夏天无论是在哪屋睡啊都能够保证一个凉爽清爽的这样一个感觉。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宾思席啊， 嗯， 它这个为什么那么好呢，跟它的这个编织的技术呢是有一定关联的。 对， 它是那种交叉编织，而且增加了席面空气的这种微循环， 嗯， 结合了宾思材质的特性呢，达到了快速降温恒温这样的一个效果，不会呢睡一会儿就热了啊，旁边还是冰凉的等等，它会保持恒温的。 对，它会保持恒温的，而且呢尤其是老人躺在这个床上啊，不会感觉到有这个竹席那么的冰凉，同时呢也不会有草席啊藤席啊这样扎身上的这种感觉，特别适合在家里边老年人去使用。 对， 同时我们可能还关注了一个，就是宾思席它好不好这个储存啊、 嗯、 好不好清洗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告诉您，这个宾思席啊和其他的这个竹席还不一样，竹席咱只能卷起来，但是这个宾思席呢咱们可以折叠，在家里边呢，一是不占地儿，二呢是好打理。一般的这个凉席啊，您说这个不好去清理，尤其是它那个缝里边啊，其实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的、 嗯、 但是宾思席首先保证了没有这样的烦恼，另外一点它的清洗呢，您拿那个布去擦一擦，直接是可以上手擦的。 嗯，储存起来也非常方便，比如说今年用完了咱们给它叠起来，第二年再接着用啊、哎、 确实是 经济实惠、 嗯、 而且呢像这个凉席的话呢，很多年轻人啊不太爱用啊、 嗯、 就觉得它不是那么顺滑。 是的， 但是这个宾思席呢应该说呢它精选了宾思配合一定比例的棉、 嗯、 所以将透气性啊和质感啊配合在一起了。 哎， 所以呢老年人喜欢用凉席这不用说了哈、 嗯、 但是这个宾席的话呢，年轻人你用的话，我相信你也不会不适应的。 对， 非常舒服，我刚才试了一下，手感非常好。 嗯，等于说老年人、年轻人都非常的适用。 嗯，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组合当中呢，替大家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啊，我们把颜色给您配成了粉色、蓝色、紫色，无论是男性的房间里边使用，还是女性的房间里边使用，都非常的合适。另外呢，一共是3床，1床1.8米的，2床1.5米的，满足您家庭当中的各种需要。 嗯，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颜色搭配啊，里边的花色啊等等的哈，还是相当优雅的哈。 嗯， 实际上这个上等的宾思啊，它是非常亲肤，而且是不刺激的， 对、嗯， 是防滑透气，而且是凉而不冰。像这些特点啊，就注定了这个宾思席在市面上它的售价真的是不菲。 而且您知道吗，周老师，其实我之前呢是躺卧在上面去感受过的，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尤其是在转身的时候呢，不会一边冰凉一边已经睡得非常非常热了，睡起来的那个感觉啊，就跟婴儿般的一般舒适。 嗯， 而且呢，您拿手去摸它的时候啊，是非常顺滑的，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刺激。 对，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染料工艺也是非常安全的、 嗯、 您去拿这个纸去擦的时候它是不会掉颜色的、 嗯、 所以说呢不会到对于我们的皮肤造成刺激，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去使用的时候都是非常安全和放心的。 嗯，确实一天当中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的哈。 对， 好的睡眠对于人的生活工作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呢选一床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凉席、啊、 哎，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就给您带来了一床好凉席，它的名称叫做

但是冰丝凉席呢却能弥补这样的缺点，保证咱们在睡眠的时候不会出现什么这边咱们睡热了一翻身那边冰凉刺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不会积聚汗液那种其中的蛋白质啊脂肪啊，所以也不会出现咱们床上有螨虫的出现，所以应用起来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方便，另外一个睡起来很舒适，尤其是老年人在夏天的时候。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咱们弄一床好的冰丝凉席 就非常必要了。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金粉世家的冰丝凉席的大组合啊，大提花三件套两床，这是我们的主品啊，有 1.8 的一床 ,1.5 的一床，都是三件套啊。另外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 1.5 的一床也是三件套啊，当然颜色有粉色蓝色有紫色啊，那市场价1794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那鸭子的吃法真的是非常多啊！你像这个南京人爱吃鸭，什么这个盐水鸭呀、板鸭呀等等的哈。这个咱们北京人呢也爱吃鸭子，而且是这个世界闻名，板这个烤鸭是吧？ 北京烤鸭。 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种鸭子啊，叫做荷叶鸭。其实这荷叶鸭啊，可能咱们听着有点生疏，但是呢，在有些地方它还是非常有名的， 也是地方性特色美食， 是 出产在咱们那个铁道游击队啊那个电影。电视剧那个故乡微山湖， 微山湖 好湖出好莲子好鸭子好荷叶，所以用当地的荷叶配当地的小鸭子，您就出来一按传统做法一做，出来之后好吃， 真的采用这个微山湖的荷叶啊，这个荷叶真的是清香四溢啊，然后这个荷叶它的那种香味哈、浸在这个鸭肉里边啊，特别的独特啊，那种淡淡的荷叶的香气啊，令你真的是胃口大开，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吃点鸭肉特别好，因为鸭肉属于凉性， 是凉性的、 就讲究在夏天的时候吃鸭肉。 对。 另外呢，你像这个微山湖的荷叶，它本身那种清香，说句真心话，甭管它跟谁组合哈、一闻它那种香气，你就感觉一种淡淡的清凉。 对，因为微山湖是个大湖，它完全是一种自然状态下出的那个荷叶，那个清香味跟普通的那个完全不一样。在包底包着那个当地那个小鸭子啊，说小其实不小， 一斤多呢， 一斤出来之后一斤二两，什么一只大鸭子。啊，你把那个荷叶包进去，先把鸭子过一遍油上色，按传统做法激发它这个香气出来，然后再用老汤去卤它，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骨酥肉烂了，外边包一层荷叶，荷叶趁热包完之后，那个汁水散发不出去，荷叶的那个清香味被鸭的那个热气缓慢的蒸熏出来，然后又锁在鸭肉里面。您这时候再一打开包之后，您是冷食，您是热食，清香四溢，咸香可口，而且有一种特殊的荷叶清香。 他这做法就是把那个荷叶的香。香气锁在它的鸭肉里， 对， 而且它这个做法呢，真的是传统工艺啊，真的是鲜香入骨啊！不仅那个鸭肉好吃，它的骨头都特别有味道、 骨头味儿都闷到骨头里了。 对，人家用的是那种百年的老汤来卤制的，真的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呢，大家来尝一尝啊！今天为大家提供的这个荷叶鸭，真的您尝完以后肯定是让您爱不释口， 是不是跟周老师说有哈喇子了？ 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微山湖的荷叶烤鸭的组合啊。那么刚才说这个鸭子真的非常好，但是市面上确实也挺贵的，一只的话呢，可能 一只 60多块钱， 六十多小七十。 对，那今天为大家这个组合一共是6只，六大袋啊，它是这种牛皮纸的包装啊，塑封的啊。因为这种塑封的话，它可以保证品质和口感，完全是它制作的工艺， 真空的工艺所保质出来，然后让它密封的水平高了，人的保质期才会长。 是的，一共是6只，而且每只呢是1斤2两啊，这是大鸭子啊。 熟了之后1斤2两，这是大鸭子了。 对，因为熟的时候它得缩呢。 对 啊，那市场上呢要得这个组合得 这六只的话小400了， 小400。那今天我们的价格不到200块钱，199，尝鲜价啊，您就可以把这些呢拿回家好好尝一尝微山湖的荷叶鸭是怎么样的清香，怎么样的美味啊。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